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晚上时间8:31， 新城电台风暴消息。 小麦同你睇睇呢一节风暴消息啊，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下昼8点嘅时候，超强台风摩羯集结喺香港以南大约330公里，即系北纬19.3度、东经114.3度附近，预料会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大致移向雷州半岛去到海南岛一带。按照现时预测嘅路径，超强台风摩羯咧将会喺听日早上最接近本港，并且会喺本港西南面3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与其相关的烈风区会影响珠江口一带。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最少维持到听日正午12点。看看记者交通方面的特别消息，港铁方面咧，铁路和港铁巴士服务咧将会逐步调整到非繁忙时段班次。另外，八号风球发出3小时之后，即系讲紧晚上9:20，港铁巴士的服务咧将会全部停止。另外咧，中环至半山的自动扶手电梯咧已经喺晚上8:20暂停服务噶啦，因应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已经发出，山顶缆车咧亦都已经全线暂停服务。而由于烈风嘅关系，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咧已经实施以下特别嘅交通同埋运输安排。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快线同埋慢线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到每小时50公里。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来回方向中线咧已经封闭噶啦。另外，昂船洲大桥方面咧，由于强风的关系，昂船洲大桥亦都实施了临时的交通措施，大桥的中线封闭，自己只是余下快线和慢线开放给车辆行驶，而车辆的限速亦都是降到每小时50公里。看看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吹强风至烈风程度的东至东北风，听日渐转吹东南风，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有非常大浪和有涌浪。听日气温将会介乎26-29度，稍后风势减弱。睇睇展望啦，星期六风势逐渐缓和，但系天气仍然唔稳定。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海有大浪同埋涌浪。随后一两日嘅骤雨咧将会逐渐减少。留意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咧亦都系生效噶。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 菜就有美满中秋，大家乐中秋盘菜选料上乘，尽显矜贵。依家上网店 hcdc.com 用 PayMe 订购中秋盘菜同食品满500蚊，即享9折，优惠数量有限，额满即止。即上大家乐网店 hcdc.com 订购，轻松叹盘菜，受条款约束。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30，由我斯敏主持嘅《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FM 99.7 至102.1，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 新城资讯台。主持 Pinky 罗佩琪。 车仔面大家一定是醒一食啦，头先都话啦，有咁点样先食得有营养啊？其实咧，营养师系指出咧，一个成年嘅男士咧，每日咧需要咧系1800个卡路里噶，系一日啦吓。而女性咧，大概咧就系指1500个卡路里嘅啫，咁所以一餐咧，其实平均咧，你系适宜摄取500至600啦吓。咁如果车仔面我当一餐嘅话，500至600，咁究竟咩餸先系最邪恶呢？首先同大家分布一下先，就系第三位最邪恶嘅餸就系牛腩啊。 分别有285个卡路里噶。咁因为咧，其实佢一半嘅卡路里系嚟自嗰啲脂肪啦，同埋你知啦，牛腩最正嘅地方系因为佢吸晒嗰啲腩汁啊嘛。咁佢煮嘅时候咧，亦都比较多油分啦。咁所以咧，佢都算系比较邪恶嘅一个其中嘅车仔面餸嚟噶。咁第二位咧，第二位就系猪皮。豬皮唔好见大家好似乾乾淨淨咁样，又冇乜肥膏啊，係非常之多嘅隱藏脂肪，因为佢经油炸㗎嘛。你知唔知一件豬皮呢已经係100个卡路里，即係等于一茶匙嘅油啦。咁所以呢，大家呢度呢就真係要小心啦，因为平时我哋食车仔面呢，你豬皮你唔会食一嚿㗎嘛，佢俾你都起码俾4-5嚿啦。咁我哋呢度都可以自己諗一諗揀一揀啦。到第一位啦。第一位呢，哇，可以话有双冠军啦，因为是酸斋同埋猪颈肉啊。其实猪颈肉呢，如果大家有留意都知道，其实佢是好香口好可口啊，但佢真係唔太健康，因为佢喺个部位通常系猪嘅一啲淋巴位啊，咁同埋呢佢嘅脂肪量呢系达70%嘅，大概有成200个卡路里啦，同埋3茶匙嘅油啊，如果一份啊吓。咁所以呢系即猪颈肉就大家就适可而止去食啦。咁另外酸斋都系啦，因为制作过程里面呢佢啲嘅食材呢都会加入大量额外嘅油分啦，可以提升个味道啊嘛。咁加上咧，就系因为都酸斋，谂下一定嗰啲汁啦，系咪？咁所以咧，我自己食车仔面我都中意食嘅，即系除咗酸斋、咖喱斋咧。但系你当你知道，哇，佢个卡路里咁劲，咁唔紧要嘅，可以就一就食佢之余，不如食翻碟菜混一混啦。仲有就是平时食咁我唔食呢啲咁高卡路里啦，不如我食下鱼蛋咯，白鱼蛋咯，贡丸啦。贡丸呢其实3粒贡丸呢就等于半碗饭啦。所以呢呢度又系要諗一諗啦大家。咁粉面方面呢，你哋有冇諗过粉面究竟我应该揀啲咩呢？嗱，最唔推荐呢就系伊面啦，因为经过油炸㗎嘛。油面啦，河粉都系啦。咁大家都知河粉系不嬲比较肥嘅，虽然佢不经油炸，但属于高脂类嘅食物啦。同埋啲河粉呢，我哋平时咪一嚿即系黐埋一嚿嘅，因为佢唔想佢易黐住嘛，所以其实好多油㗎。另外仲有粉丝啊，粉丝大家话粉丝应该冇问题啦，咁清系嘛？但粉丝佢低卡，但佢系最索嗰啲嘅油啊盐噶嘛，你摆个清汤嗰度就系索晒啦。咁所以好 depends 大家食啲咩汤底啦。仲有一个都几邪恶嘅，就系公仔面啦。因为经过加工啦、油炸啦，一半咧都已经成450个卡路里啦，约4茶匙嘅油分，相等于2碗饭嘅热量啦。嗱，我谂而家打紧风啦，可能你哋而家都要食公仔面啦，系嘛？唔紧要嘅，打风啦，我哋唔计啲 quota 嘅，食尽佢先啦。 头先咧，你就可能会觉得哇，拼盐咪话食碗车仔面啫，使唔使好似监住咁样啊？咁多嘢唔食得，咁我食得啲乜嘢啊？咁啊，放心，其实车仔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嘅，特别系如果你真系咧想减下肥啊，即系清清地嘅话咧，建议可以食米粉啦。因为米粉是最少油份的嘛 ,109 个卡路里而已。另外有些餸呢好像例如低脂高蛋白类的鱿鱼啊冬菇啊鸡肾啊牛筋啊猪红啊萝卜啊这些其实是 OK 的。特别是呢即都会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一些你这么多份餸里面其中一份餸可以是菇类的。因为高纤维的零脂肪增加饱肚感又或者加碟菜咯那是新鲜咯还有健康咯。好啦，另外亦都可以选择咧，就系墨鱼头啦、鱿鱼啦、猪红啊、清汤米粉啊，不过要走油走酱。咁呢个组合咧，大概就系400个卡路里嘅，咁啊大概两茶匙油到啦，咁啊250毫克钠嘅。咁如果你真系话喂，我而家 on diet 啫，我想跟有啲咩选择咧，咁呢个菜单咧应该都啱大家噶吓。但如果调翻转，你话喂唔系，我想增肥，放肆下嘅话咧。咁你揀呢个囉。就係、是、有酸菜、猪皮、鱼皮饺、鸡翼、油面、煮加麻辣汁、咖喱汁、卤水。嘩呢一个我諗你食完之后应该宵夜都唔使食啦啩。因为呢佢係有1300个卡路里等于12茶匙油啊 ,2000 毫克嘅钠啊。咁同埋呢食车仔面呢最忌呢就係、是饮汤，其实我食咩面都系你平时，虽然我知道大家食嗰啲即食面咧，好中意饮汤嘅，但系车仔面咧，就算佢话冇乜味精咧，都最好唔好啦，因为其实佢有嘅一啲嘅汁啦，同埋你就算饮清汤咧，其实嗰、那个钠嗰个含量咧都好高嘅。咁讲起咁多车仔面嘅选择咧，大家有冇忽视咗？其实你有冇发现咧？平时如果我哋去咩茶餐厅啊或餐厅，你都会同啲伙计咧倾下偈噶嘛。但车仔面就真系少啲嘅，因为佢本身个格局就系好似框住咗嘛，你只可以讲食咩餸，跟住就走，咁流量高啊嘛。但系我又觉得其实香港人咧喺饮食上，除咗味道高之外咧，我觉得大家嘅人情味咧都可以好浓嘅。 想过问题问了再不休思索论文读过一再灌饮多一碗鸡汤始终感觉欠奉我不想假装、oh yeah, 回头直接了当把知识都退掉柜里工具书太多都快快弃掉只想失控打开心胸终于一点通跟声音去变动放低色跟空传来突发预报不得开散引号在我音乐中探险都够我自豪随便叫人点只歌唱得到点开始倒数再唱你要接力不需多收声错过的你唱快的换过站新角色与节奏在三角力甩开悲伤铁壁情绪的理论跑向天如 玩 AI 就得。 现时录得日室外气温是摄氏30度，相对湿度 73%， 留意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真人发声先好听，即打31209988报读新城电台和香港都会大学 LePay 十办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课程，资深广播人教你靠自己做好节目。 息息元皇大仙祠香火鼎盛，百年来积极服务社区，同香港一齐成长。星期二上昼9点至9点半，喺原来生活好快乐时段内，会介绍佢哋嘅各项善举。今个星期请嚟李耀辉监院介绍国庆75周年非遗荟萃彩灯节嘅活动。 I can feel you breathing with your hair. 宠物同人一样，年老的时候身体机能难免会差了，所以真的要多点理解他们的状况啊。 甚至一些养动物他们都会有听觉能力差的问题，譬如主人帮我们回家开门开灯，甚至走到去这些年老动物的身边的时候，他们都不会发觉到的，可能还在他们的睡梦中啊，或者做自己的事，亲手去触摸他们，他们才会发觉到原来我们已经回了家了。这些种种的问题都要被我们的后生一代去明白到，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很希望在沿途里面去教育年轻一代一些年老动物的身体状况究竟是如何，以及去减少他们的弃养。 留意逢星期五早上9点新闻前，晚上8点新闻前，时刻无忘，香港仲有好能量。 倾心倾城，主持 Pinky 罗佩琪。 食美食咧，当然咧唔系净系食嗰个嘅美味啦。首先就话我哋仲有浓浓嘅人情味嘛。咁大家有冇发现咧？其实咧饮食业咧，特别喺香港啦，我觉得都系一个几伟大嘅职业嚟嘅，因为第一佢真系有翻工冇放工嘅工作之日嘅，工时又长啦。嗱，例如啦，如果你系做老板嘅，你要开间餐厅嘅话咧，其实你真系要扑心扑命去做啦。第一，你就话如果我唔系落手落脚嘅话，咁我又惊同班厨师啊、伙计啊沟通得唔好啦，咁啊经营不善啦。好啦，到我自己咧落手落脚，我自己煮埋啦。哇，咁你就由朝头早你要买新鲜嘅材料，跟住咧就可能收铺都成10点啦，翻到去搞到11、12点，可能你自己咧嘅家庭嘅时间咧又会少咗好多。咁再加上咧喺疫情前后，加租嘅加租啊，咁小店咧，大家都见到系相继咧结业啦。咁我都见到咧，其实有好多一啲小店嘅关注组啦，大家都知道，嗰、那个铺头好似就嚟结业啦、啊，于是大家都希望咧可以用最大嘅力量咧去帮佢啦，可以咧再帮衬多啲啦，再帮佢 share 啦，希望咧佢可以有一个光荣结业嘅句号嘛。咁有一啲铺头咧，亦都咧系非常之坚持，系一个良心企业嚟噶。咁我印象中咧，我记得在深水埗油麻地一带啦，咁其实咧佢哋都系比较贫富悬殊咧最大嘅区域嚟噶嘛，咁其中咧有一间嘅铺头啦，咁佢咧就专系做双餸啊、三餸饭嘅，咁喺嗰带里面咧，佢做嘅价钱咧都算系抗通胀嘅价钱嚟噶啦，因为咧都可以帮到好多当地嘅一啲嘅老人家啦。而佢最好嘅地方就系咧，即系除咗佢啲餸啦吓，即系抵食兼大件啊，有好多个款式俾你拣之外咧，佢哋呢个餐厅咧，佢唔介意你可以拎埋其他食品咧去佢个餐厅里面噶，因为佢觉得啊，大家都系老街坊。已经熟晒啦，咁特别因为即系老人家，咁所以咧呢间餐厅咧佢整嘅一啲嘅菜式咧都比较多去啱老人家食嘅，可能比较多啲豆腐嘅菜式啊，易咀嚼嘅菜式俾佢哋噶。咁另外 仲有一间就喺港岛区嘅，佢系一间咧文青嘅 cafe 嚟嘅。咁我都有入过去啦，咁我觉得佢入边咧嗰啲设计咧系非常之靓嘅，佢系有好多嘅插画喺入边啦。你入到去咧，即系打卡系一流嘅。咁而因为呢一间 cafe 咧，佢都系喺商业区嘅附近啦，咁所以咧佢就发现，lunch 之后咧就好似真系冇乜人帮衬啦，但佢又觉得吉咗喺度咧又好嘥，咁所以咧喺嗰时咧。DSE 咧，一啲同學仔咧，即大家都哇個個都好緊張啊嘛，咁所以呢一間 cafe 咧就決定幫佢哋打打氣。佢就話啦，喺DSE 呢個期間咧，我喺呢個時段咧，我會將呢間餐廳 meal 字收拾嘅。咁所以咧，各位 DSE 嘅同學仔咧，你哋就可以咧隨時上嚟啦。咁亦都會請你哋去飲一杯飲品，可能你嗌一個小嘅甜點，咁我就會送你一杯飲品啊。並且大家可以坐幾耐就坐幾耐，可以咧係俾你哋一個嘅自修室咁樣去温書嘅。所以咧，我覺得香港人咧嗰個嘅魅力咧，佢唔單止咧淨係美食嘅，我哋都會好似香港人好似好外冷內熱咁嘅，佢未必咧見到佢咧，即係大家會笑住口啊，成日覺得話香港人係咪知都唔笑啊咁，但係。当有事发生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时候都会去同舟共济的，他会做少少嘢呢就会令到你觉得好暖心的。咁同埋啦，我諗喺香港嘅飲食业啦，嚟緊呢我諗都会仍然係有唔少嘅挑战啦。咁我觉得其实我哋香港人最好嘅地方就係一啲好食嘅嘢呢就一起去 share 啦，咁样摆喺一啲社交平台啦，可以帮到更加多人。再加上呢背后呢有好多唔少嘅一啲嘅小故事啦，都可以咧令到我哋觉得，其实我哋去食一碗饭嘅时候，我哋都可以感受到咧乜嘢系最简单嘅快乐。我哋成日都话啦，我哋香港人压力好大噶，我哋会追求好多嘢噶，一定要要买到楼、揸靓车，有好多嘅欲望啊、追求啊。其实简单啲，我哋最后坐喺度，我哋咪都系想有一个嘅好嘅安乐茶饭食。如果佢呢一餐饭系令到你觉得系美味嘅，并且你感受到嗰份人情味嘅话，唔系应该更加满足咩？今晚咧喺打风嘅晚上啦，我谂大家而家都可以食翻几个杯面打底，暖暖胃先啦，系嘛？希望大家咧可以听日成功抵抗敌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啦。今晚嘅节目咧就差唔多啦，下星期我 Pinky 继续同你一齐倾心倾城，拜拜。 这晚与你逃离闹市盛况，再次去放逐那轻狂，说说笑，年月在波，我心得使我。拒绝答案，曾爱唱的那首，谁可代替？明日大时代每秒换季，能否都珍惜一切？几张脸掠过，未留错，只得你始终也明白最初。谁能让我可在宽广的未来无惧地再去做我？这晚与你回头望跌宕里，凄于低眼，长呼吸都不对，撑过了。着落泪，沉雨里高唱的回音尚有，明日气候没法去预计，能否都珍惜一世？几张脸掠过，未留阻，只得你始终也明白最初。